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砥砺前行奋进金秋，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坚守岗位，我与祖国共奋进。 国庆假期新业态新模式引领的消费新潮流持续升温，活力十足。 各地返程客流高峰开始显现，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加强保障。 北方降雨接近尾声，冷空气将再度入侵，江南等地的高温有望缓解。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国庆假期从国家重点工程到北京冬奥会筹备，再到社会平稳运行，许多忙碌的身影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与祖国共奋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国庆期间，国家重点工程安庆至九江的安九高铁正在紧张建设中，在庐山站施工现场，1000多名工程人员奋战在工程一线。安九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重要一横，跨越安徽、湖北、江西三省。庐山站项目总工程师康宽斌： 国庆期间呢，在项目层面，为了早日推进庐山站进度，项目全体人员国庆期间不休坚守一线的岗位，保证现场工程的顺利推进，确保年底能如期完成，具备通车条件。 在山东德州，世界单体最大的水面漂浮式光伏电站华能德州丁庄水库光伏发电项目进入工程建设的重要节点，施工人员假期不停歇，保证项目按照时间节点推进。目前项目1期2标段100兆瓦工程已经完成组件安装和逆变器安装，年底前将实现全部200兆瓦并网发电。项目部工程师张春丽： 目前啊，我们光伏工程已经进入最后的电器安装调试阶段，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十一期间我们组织更多的人员，多平台多工种同时作业，确保我们1期2标100兆瓦10月7日全容量并网发电。 十四五规划重点工程之一，湖南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沙机场改扩建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依旧繁忙，建筑工人们顶着烈日在钢筋机械中往来劳作。项目管理人员郭鹏新： 国庆期间呢，我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每天都奋战在工地的一线，精益求精，保质保量地完成湖南省的名片工程、窗口工程，用奉献和实干来担当起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现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00多天，从昨天起，一系列测试赛和测试活动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陆续展开，共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与此同时，各训练队也在抓紧进行最后阶段的备战。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国家集训队队员张可欣：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气垫专项训练，我们在训练中克服风雨低温天气影响，提高技术水平，下一步我们即将出国集训，为北京冬奥会进行最后的冲刺。 国庆期间，各地坚持疫情防控不放松，在湖北武汉，每天环境清洁消毒，人员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居民群众共同组成防控的重要防线。武汉江岸区聚财社区党委书记蔡小诗： 社区警务力量每天巡查，确保辖区无聚集场所，党员小区物业人员在出入口做好体温检测和防御指导，社区人员24小时待命，有效推进社区在国庆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这个国庆假期新业态新模式引领的消费新潮流持续升温，活力十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国庆期间记者走访杭州多家智能设备专卖店，了解到门店的客流量比平时多出了25%，销售额均比去年有所增长， 除了热销的智能手机外，各类耳机、手环、手表等智能穿戴设备也格外受到关注。不少商家也趁着国庆假期上线多款功能型产品。顾客谭胜说， 刚好华为发布了一些 Watch 3的最新的这个可以打电话的产品，你来看一下，如果比较合适的话可以带一款回家。 在山东淄博某商场，记者看到很多顾客不再排队等试衣间，而是在一台机器旁边拍照，输入身高体重，系统会自动 VR 建模，镜子里就会出现你的真人模型，几百种衣服配饰随意更换，还有整套解决方案。新技术的引入让这个假期商场衣帽销售大幅增长。店员告诉记者， 销售的话也挺好，比平时会翻一翻吧，消费体验是很重要的。 从一号到七号，每天下午包头书城和读者都有不同的互动活动，爱国主义观影、书法体验、趣味阅读，凡参与活动的读者均可以享受85折优惠。包头市新华书店包头书城经理赵宇， 人流最多的时候呢，一个是刚放假的时候，还有就是6号7号快回来的这两天。 江西省进贤县文岗镇素有华夏比都的美誉，十一假期全国各地商贾和游客熙熙攘攘，赶着一场场传统毛笔文化大集。文房四宝展示、书法艺术欣赏、毛笔制作技艺表演，让游客的假期精神生活丰富多彩。进贤县文房四宝协会会长吴国华告诉记者，随着国学和书法等回归课堂，这里的文旅消费活力十足。 国庆节这段时间每天有3个大巴，一个大巴要坐到50-60个人还要过来，在仿古街走走来看一下。 当天采摘，当天销售，鲜果销售和电商平台双向发力的线下线上走货，成为十一黄金周安徽黎都砀山最为喜人的景象。早上6点，记者在当地最大的水果交易中心汇丰市场看到，苏黎交易市场已是一片繁忙。市场总经理陈磊说，国庆节期间苏黎的需求特别的旺盛。 现在市场是处于24小时营业状态，他们主要集中销往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和我们省内等批发市场，还有一些大中型超市。 今天起，各地返程客流高峰开始显现，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加强保障，有序应对，确保旅客安全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从5号下午开始，安徽各条高速公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车流量持续增加。安徽交控集团信息监控中心信息员汪丽君， 河鲁叶高速、吴河高速、沪渝高速部分路段通行压力较大，出现了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各路段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全力强化车辆疏导。 大广高速江西境内5号中午起车流量激增，其中连接江西广东重要高速通道大广高速尤为其中，部分易拥堵路段车流量超过10万辆，约是该路段最大承载量的3至4倍。预计拥堵情况将持续至7号下午。江西高速交警24小时加强路面巡逻和车辆引导疏导措施。江西省高速交警8支队民警罗贤俊， 高速交警部门呢，一方面通过导航发布绕行信息，另一方面提前将集中的车辆分至宁定高速和济广高速，同时还和保险公司组成了轻微事故快速处理工作小组，努力将事故对交通的影响降至最低。 浙江高速公路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杭津渠高速新岭隧道段流量将达到13万车次左右。高速交警蒋凯栋， 那么我们也设置了四乌、诸暨以及黄山3个事故快处点，还有呢，我们在各个收费站出口也布置了相应的一个施救力量，以保证第一时间能处置路面的各种情况，保障我们的道路的一个畅通。 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叠加降雨天气，部分列车出现晚点。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各大车站优化组织方案，加大旅客引导，确保旅客乘降安全。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目前已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95列，组织27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阜阳西站站长楚茂高， 我们继续的增开客车，提供设备保障，尽量能够满足我们旅客安全温馨的出行。 为提升旅客乘机体验，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设置了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自助登机闸机等设备263台， 在76个登机口配备了120多台的刷脸设备，安检时间提升至3分钟以内。青岛机场地面服务部国内服务室副经理贺凤： 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呢，也为旅客提供了一个温馨舒适的登机的一个环境，希望旅客能够温馨出行，安全出行。 北方降雨，南方高温成了今年国庆假期的鲜明特点。中央气象台预报，明天北方降雨接近尾声，冷空气将再度入侵，同时江南等地的高温有望缓解。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10月3号以来，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经历连续强降雨，四川广元、巴中、陕西汉中局地累计降雨量达300至380毫米。今天上述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明天基本停歇。7号至11号，一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此次冷空气过程主要影响是大风降温，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雨夹雪或降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表示： 明天的话，降雨的强度进一步减弱，明天降雨基本上就是在陕西南部啊、四川盆地啊，有些小到中雨。北京就是说明天基本上天气就转好，然后气温会有回升，但是呢，8日、9日，那么北方地区又将出现一次降雨过程，紧接着然后冷空气又开始影响，带来大风降温的这种天气。 十一长假以来，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部分地区高温几乎天天报道，局地气温达到37至39度。河南南部、湖北、安徽、重庆、贵州东部、湖南、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超过500站点的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当地十月同期高温极值。孙军说，从今天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南下，江南等地的高温有所缓解。 南方主要是就是江南的南部，你像这个湖南南部、福建南部，还有这个广东、广西，在明天的话，基本上在这一带地区有一些高温，但是强度也是35到37度吧，比目前的话强度上要弱一些。关键是范围明天减小了。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警方提醒，如果在返程时遇到 ETC 认证失败或者航班取消需办理退票等信息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诈骗。总台记者李欣、梁明星报道。 近日，南京市民王先生收到了一条来自高速中心的短信，称他的 ETC 卡被冻结，要点击短信上的链接来解冻。 高速通行卡显示冻结，我又没插上去，屏幕上没显示。 这就一共5万多， 5万多都被骗走了。 警方提醒，近期已经有多人遇到类似的诈骗，诈骗短信内容与官方发送的内容格式非常相似。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民警王佑提醒， 因为你的银行的取款密码和验证码如果泄露以后，嫌疑人就可以用你的这个个人信息加这两样密码和验证码进行无卡取款。 警方提醒，假期出游集中，如果收到航班取消需要办理退票信息的短信，要多加警惕，要第一时间拨打航空公司官方电话，或者是通过购票网站进行确认，不能轻信和转账。除了出行在外，警方提醒，在家里玩网络游戏也要多加注意。近日，安徽合肥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利用传奇私服游戏诱导玩家充值顶榜的新型网络诈骗案。合肥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陆宇介绍， 声称充值到这个第一名啊，便可以返利，安排这个主播就是诈骗人员充当托，模拟出与玩家竞争这个榜一的对手，刺激玩家充值更多的钱。网络游戏诈骗套路多，群众切要小心，莫上当。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5G 新媒体平台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完成的首部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今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红色经典的新生魅力带给观众心灵震撼，引发强烈反响。请听报道。 只要我的工作队长有力，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在江西南昌华夏影城，影迷们佩戴好口罩前来观影，经典画面一幕幕重现，让观众们倍感亲切，感慨良多。观众付小娟： 那个彩色的肯定好看一点嘛，画面很清晰，感情还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以后在电影院多出现一些这种有彩色的画面的红色电影。 电影主人公李霞的原型之一是从浙江宁波市镇海区走出的我党隐蔽战线烈士张困斋。发生在自己家乡烈士的事迹激发了党员群众以革命先烈为榜样的干事创业热情。宁波市镇海区老党员金振成： 这个电影的主人公是我们镇海这个特区的地下党员，我作为一个镇海人为我们镇海感到骄傲。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我要把有限的这个精力投入到为社区的居民服务当中。 历时七个多月的精心修复，这部走过63载岁月的经典黑白影片以充满少年气的全新面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观影。青海西宁市90后藏族青年格桑龙珠： 那一代的艰苦，那一代的不容易，我觉得很有幸能通过影像和这种电影艺术的方式能给我们这一代呈现，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尤其在一个和平年代是非常幸运。 作为丰富十一假期生活的重要内容，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一起观影接受红色教育。长春市民王建军： 今天可能带着我儿子一起来观看这部老电影，也想让孩子感受一下老一辈当时那种红色精神，然后也希望他们来继承传承老一辈的这种优秀的革命传统和精神，将来也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今天播出全国碳市场开闸，碳中和迈出关键一步。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 9月30号15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陆斌清等来了假期前全国碳市场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全国碳排放配额单日成交量847.44万吨，这个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国碳市场总成交配额达到1764.9万吨，成交额超过8亿元。自7月16号上线以来，全国碳市场交出了一份平稳顺畅的答卷。 那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包括我们的市场主体的拆户参与都在稳步的推进。我们现在的整体的交易量上来看，和欧盟的纯现货的市场差别也不大，我们有的时候交易量比他们还高。 一年前的9月，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提出，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不断作为。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张镐说，利用碳交易实现全社会减碳成效投入产出最优化。全国碳市场启动后，首批纳入履约周期的2162家重点排放单位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就可以达到45亿吨。 纳入的行业的选取电力行业相对来讲它的排放占比比较高的，它的这种核算体系啊，它的分配体系啊，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先纳入啊，相对来讲就更加科学一点。 目前全国碳市场约90%的重点排放单位已经完成了交易账户的开立。生态环境部明确，下一步将继续稳步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逐步将市场覆盖范围扩大到其他高排放行业，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张镐透露，目前他们已经开始启动部分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前期工作。 新的行业进来呢，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它的整个排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核算。经过核算之后呢，会根据各个行业不同的分配方案来分配配额，由我们助灯系统来下发。这项工作呢，目前呢，我们也在加紧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大道行天下。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8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断拓展人文教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用文化互通引领带动一带一路建设扎实前行。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河北台记者李文斌报道。 今年9月，在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上，一带一路沿线的800多件国内外非遗作品汇集交融，来自阿塞拜疆等地的经典文艺作品让现场观众赞不绝口。参加演出的中国戏曲学院学生韩嘉玲说， 对于我们青年演员来讲，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宣扬出去的同时呢，我们要接受外国的多样性文化，吸收他们营养的成分。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作为连通沿线各国民心相通的载体，教育正在为一带一路建设书写新的故事。2016年7月，教育部出台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2019年，在我国学习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占比达到了54.1%。在刚刚闭幕的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人文、教育等元素频繁出现。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副校长薛凤彩介绍，由53所中外职业院校组成的丝路工匠职业院校国际合作联盟和丝路学堂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就展现了“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成果。 对于职业教育来讲，技能是无国界的。我们通过丝路工匠的国际技能大赛，那么各国学子在进行技能切磋的同时，也共促各国文化的交流。 文化的引领也带动了“一带一路”建设扎实前行。以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为契机，在今年9月举行的河北省廊坊市文旅产业招商对接会上，16个文旅和相关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200多亿元。河北省石家庄海关正定海关关长李彦波说：“ 实行预约通关、随到随放、优先验放等有效举措。”保障丝绸之路国际铁路物流动脉畅通无阻，全力保障河北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交流。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2例，黑龙江、新疆各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2例，其中境外输入11例，本土1例，在云南。现有确诊病例83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542.8万剂次。 今天0至9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62团报告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例。62团紧邻霍尔果斯市。10月3号，霍尔果斯市报告2例无症状感染者后，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立即实施封闭式管理，并启动全域全员核酸检测。10月5号，在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筛查时，发现62团2例核酸结果异常。10月6号复核后，结果为阳性，经专家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已转运至定点医院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黑龙江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在哈尔滨市巴彦县，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9月21号起，因小区封闭，居家未外出，于9月29号、10月2号以确诊2病例共同居住。9月24号起居家隔离，9月27号起集中隔离。9月22号到10月3号期间，连续12次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性。10月5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送定点医院隔离诊治，专家组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据福建莆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通告，自10月7号起，原划定的仙游县秀雨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将全部解除。当地对10月8号后有关事项做了通告，将有序开放旅游景区、公共场所，有序恢复线下教学，有序恢复生产经营和日常医疗服务等，并有序恢复社区、村居常态化管理。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今天，全国秋收过40%，西南西北冬小麦、长江流域冬油菜陆续开始播种，为有效应对阴雨天气，确保补物农时秋收秋种，今天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组织人力抢收抢种。 水利部今天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受渭河、黄河北干流来水共同影响，黄河中游干流潼关水文站昨天23时流量涨至509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编号为黄河2021年第3号洪水，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 国家电网官网今天发文称，连接俄罗斯阿穆尔州与中国黑河的500千伏阿黑线是我国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输电线路。从10月1号起，黑河500千伏换电站满负荷750兆瓦运行时长从每天5个小时增至16个小时，极大缓解了供电紧张状况。 我国自主研发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近日已在马里亚纳海沟正式投入常规科考应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6号0时27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3517万5106例，累计死亡病例480万6841例，19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德尔塔变异株感染者。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0月5号，世卫组织发布的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显示，上周上报病例最多的5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土耳其、俄罗斯和印度。目前已有19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德尔塔变异株感染者。美国上周平均日增死亡病例超过1800例，日增确诊病例仍全球居首。由于美国两党政治对立、社会分裂，打疫苗、戴口罩等抗疫措施的政治化并没有缓解。目前美国仍有大约7000万脆弱群体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伊利诺伊州拉什大学医学中心医生卡尔兰伯特： 我听到的消息是，有患者认为疫苗里面有芯片，能掌控人们的 DNA 进入人们的基因组，可这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 当地时间10月5号，巴西里约热内卢市市长帕埃斯宣布，本月15号起，里约将进入社会开放第二阶段。社会开放第二阶段将允许在露天场所举行1000人以内的集体性活动，但参与者必须佩戴口罩。室内聚会只对接种过2剂新冠疫苗的人群开放，人数将限制在场内可容纳人数的50%以下。在空旷室外，不再强制民众佩戴口罩。俄罗斯方面，新冠疫情近几天的发展态势引发严重不安，多数联邦主体的发病率上升，各地大型活动已暂停。俄罗斯医疗卫生机构当地时间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此前一天俄罗斯单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895例，创下自去年春季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目前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感染新冠病毒，正在居家隔离。从今天10月6号到14号是泰国的九皇斋节，这一节日是从中国传到泰国，期间泰国华人会举行各种庆典和仪式。普吉岛的庆祝活动以往规模最大，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活动规模有所缩减。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政府5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美国拥有3750枚核弹头，比2019年同期减少55枚。这是美国时隔4年再度公布核弹头数量。据统计，美国和俄罗斯是全球拥有核弹头最多的两个国家，两国核弹头总量超过全球总量的90%。 东京股市6号继续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05%，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0%，均为连续8个交易日下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5号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面临各经济体增长分化、通胀上升和公共债务高企3大风险。 世界银行6号公布了欧洲和中亚地区经济报告，其中将俄罗斯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预期从3.2%提高到4.3%。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0月5号宣布，今年德国全年汽车产量预计只有290万辆，比前一年大幅减少了18%。 10月5号，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宣布推迟该国议会选举至2022年1月进行。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童林，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That I will stand alone. It's all part of the game. The game.